张哥，最近跟哪儿发财呢？ 哎呦，最近手头倍儿紧，这四九城里跑贷款啊，腿儿都磨短了。 您早言语啊，打5688-49，贷款代办服务就上摩尔龙啊，房产、汽车都能贷，还有无抵押信用贷款，贷款成功才收钱。 哟呵，摩尔龙电话是多少啊？ 5688-49。 贷款代办服务就上摩尔龙旗下易贷网，服务热线5688-49，摩尔龙。 人生是一段漫长旅途，有人回忆，有人回溯。如果读书与我们同路，再深的夜也不会孤独。光临读书俱乐部，聆听心底的倾诉，感受智慧的温度。 读书俱乐部，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刘莎，欢迎您收听今天的读书俱乐部。今天呢，为听众朋友们介绍的是侯家璐这样的少儿类的图书，他们也是第十一届文津奖的少儿类的入围的图书，字儿特别多的一本书啊、 是的， 是满足不了这种光看绘本的孩子们的另外的一种选择。 对， 绘本他们觉得这个意思太少。 那侯家璐这本就是周国平先生这个回忆性的散文吧，他的实际上是更人文一些，更诗意一些，可能看起来虽然会很轻松，但是可能会有一些轻松吧，但是他看深了之后也会有更多的思考和理解。 比如说你会发现你看了这本书以后，那个时候的人们的吃穿住用，人们的想法可能和你现在巨大的区别。那么可能我觉得有一些有心的孩子会想想为什么会有这么大的区别，那么这样的变化是怎样一步一步的实现的。我觉得这就有心的孩子了。 对，就是从书里其实你光看书的内容，也许说啊，原来他小时候是这样，但是为什么这样，多问几个，那有可能对更深的孩子来说他就是比较适用吧。 而有一些孩子也可能呢，就通过这样的为什么会有这样的变化，是一步一步怎样变成这样的变化的话，他会喜欢上历史，会喜欢上经济，对，因为经济和数学有密切的关系，会去算数。 是的， 也可能会想啊，现在这太空探索这么热，那他可能会喜欢上科技。我觉得真的是有心的孩子会从这样的一本书当中啊，会描绘将来是一副什么样的样子，他会从过去看到将来， 对， 他也会在自己心中勾画自己人生的将来。 是的，是的。 我们怎么把每一本书都赋予了这么多的含义？ 因为要讲嘛。那我这样，侯家璐呢，那个简单也给大家介绍一下。他的作者周国平先生可能大家都相对比较了解，因为他是以咱们，他虽然是个学哲学的，但是呢他实际上是以这个散文闻名。这本侯家璐是一套我们小时候丛书中间的一本儿。那这套丛书呢是明天出版社，它是选取了一些比较有名的作家，王安忆啊、苏童啊，这些作家回忆小时候的作品。那这类书其实现在市面上也还是有一些的。对， 我们也把这样的一套书吧，真的是一套好书。 对， 虽然文津奖入围图书之外有这样的一本，但是一套好书，我们也做一下推荐。那么我们小时候丛书的书目呢是这样的：王安忆《放大的时间》，苏童《自行车之歌》，迟子建会唱歌的火炉，张梅西林中小屋，玉宇君当时实在年纪小，毕飞宇苏北少年，堂吉诃德，阎连科从田湖出发去找李白，张伟描花的日子，以及刚才我们说到的也是今天的重点书目周国平的侯家璐。 是的。周国平先生，我还是继续在把他的这个简介给大家再详细介绍一下。其实他也是我们文津图书奖的一个中评评委，是一个非常感性的一位老先生，一面之交，但是我可以把他的学识和他的作品啊可以跟大家再说一下。周国平先生呢，他是1945年出生在上海，1967年毕业于北京大学的哲学系，1978年考入了中国社科院的研究生院，先后获得了博士、硕士学位。现在呢，他是中科院，中国社科院哲学研究所的一个研究员。 他的主要代表作就是尼采的相关论述，他应该是我国改革开放以来比较早研究尼采的一个学者。刚才也是说到周国平先生其实更加享有盛名，让他大家熟知的是他的散文，主要作品呢就是《人与永恒》《忧伤的情欲》，包括《妞妞》《一个父亲的札记》等等等等。另外呢，他还有一些译著，《悲剧的诞生》《尼采美学文选》《尼采诗集》等等，这也都是跟尼采相关的。非常厉害。 接下来时间我们就重点来分享大师的这样的一本《侯家录》。 好的，我实际上是想把这个序言给大家念一遍。 有请我们来一起分享《侯家录》的这样的一本序。 好的。 嗯， 在我的记忆中有一个朴素的小本子占据着牢不可破的位置，那是当年我当小学生时用的小32开的练习本，我把它从中间截为两半，做成了两个小本子，把其中的一本随身携带。我相信当时我5岁，刚上小学，会写字了，便经常在这个小本子上记一些孩子气的事情，比如说父亲带我去亲戚或朋友家做客，主人呢会拿出糖果点心给我吃，这对于当时的我是难得的快乐。我心想，今天吃了，过几天忘了，不就白吃了吗？于是就在小本子上记下日期和所吃的食品，因此感到了一种满足，似乎把得到的快乐留下了。我把记忆中的这个举动确定为我自发的写日记的开端。这个写着执着字迹的和可笑内容的小本子早已不知去向了，它真的存在过吗？我真的是从5岁开始写日记的吗？我无法向自己证明。然而我毫不怀疑并且不需要证明的是，我确信我很早就有了一种意识，便是人生中的一切经历都会流逝，我为此惋惜甚至惊慌，一定要用某种方式把它们留住。正是为了留住岁月的痕迹，人类有了文字，个人有了写作。我自觉地写日记是从高中1年级开始，那年我14岁，考入上海中学，第一次离开父母，成为一个寄宿生，又正值青春期来势凶猛，身心涌动着命运的欢乐和苦闷，孤独而内向的我只好向日记诉说。我写得非常认真，几乎天天写，每天要写好几页。我清晰地记得高中第一个日记本的样子，小32开的异形本，装订线在上方，本子很厚，纸很薄，每一页都写满了密密麻麻的小字。我的这个记忆确凿无疑，因为是我亲手把它毁掉的，毁掉之后无数次地去思念它。一个人对于亲手毁掉的珍贵之物的记忆绝不会失误。1968年3月，我上北京大学的第5个年头，文革中两派斗争趋于激化，武斗有一触即发之势，我所住的宿舍楼即将被对立派占领。最令我担心的是床底下的那一个纸箱，里面装满着从中学到大学的全部日记和文稿。当时学校里查抄反动日记成风，如果我的文字落入对立派之手，他们从中必能找出罗织罪名的材料。时间紧迫，来不及细想，也来不及挑选了。我狠心做了一件日后使我永远悔恨的事情。讲述这个经历就是为了说明，当我回忆童年和少年往事之时，我的手头没有任何可自借鉴的当年的文字材料。不幸中之小幸，在离开北大到广西一个小县工作之后，寂寞的岁月里，我曾凭记忆写过一篇简略的回忆，为20年后的写作提供了追忆的线索。可是即使在写那篇东西时，许多细节已经遗忘，许多思绪已经湮灭，情随景迁，一切触景生情的感触都找不回来了。我设想，如果当早年的文字还在，我写出的就不是回忆，而是另外一种东西了。它也许是成年的我对现在，对在早年文字中呈现出的儿时的我的一种审视和关照，彼此的一种问候和对话。我多么渴望通过当年的文字真切地看到那个活生生的儿时的我，而不只是在依稀的记忆中追寻他的影子啊。现在我的唯一依据是记忆，而记忆永远是改写，不可避免的会经受现在的我的心灵冷静的过滤和折射。那么倘若人们从中认出了现在的我的表象乃至本质，应该是毫不奇怪的了。我于2004年出版《岁月与性情：我的心灵自传》一书，其中第一章《儿时记忆》是对童年和少年的回忆。 现在的这本小书是由这部分内容扩充而成的。我的童年是在上海老城区的一条小路上度过的，那么就用这条小路的名字做书名吧。 侯家路就是这样得名的。 是的。 刚才呢，我们听到的啊是这本书的序，也谈到的是周国平他小时候的一段感受。其实这样的一个序啊，我觉得特别打动人心，因为我们大家自己每个人回忆一下，我们往往会发现，我们自己原本记得的小的时候一件特别重要的事，可能你去问你周围的亲戚啊或者好朋友，他们说，哎，不是这样的 啊，是的，会有一些差池，是的， 而且有的时候会是截然相反的。 对的，对。所以我刚才为什么要念这个序呢？因为我是觉得周国平先生的文字，其实从这个序里边是可以体会到的。啊，刚才说到 平时亲切， 对，谈就是 细致， 就像咱们这样对话似的这种谈话，我觉得会让人听起来非常的舒服。这是我觉得可以感受到他的文字从他的序里面。 没错，没错。那么我们刚才跟听众朋友们要介绍的是这本《侯家路》，我们一起分享了这样的一本序。其实除了这本书的序可以跟听众朋友们一起来分享，来感受这本《侯家路》的写作风格以外，其实这本书还有好多要跟家长朋友，真的是特别要跟家长朋友一起来分享的内容。因为这样的一本书，除了有一些，我觉得这本书也不是说所有的青春期以后的孩子都会特别喜欢的书，也其实是靠家长朋友做引导的一本书。那么我们是不是要把一些想法，一些黄主任推荐这本书的这个理由跟家长朋友简单的说一说呢？ 这本书刚才在序里其实也简单说了一下它主要内容，那么它实际上说的都是与我们这个青春期少年青少年生活密切相关的。比如说呢，都是学校的生活啊，课余时间都玩什么，包括跟朋友之间怎么相处，还有亲人之间的关系等等，这些呢都是让孩子们读起来是没有距离感的。那如果说这本书为什么我要推荐，那我想它有大概也是我想说这个推荐人群也是一起来说一下。一个呢，我认为它是非常适合青少年和家长阅读的一个认识自我价值的一本书。你看刚才也是举个例子吧，就是里面会有青春期和早恋的问题，那现在可能很多的家长都会视这个早恋也许就是洪水猛兽，但是在这本书里，周国平先生他就不认为松开缰绳局面就会不可收拾。为什么呢？因为他认为这个在青春期灵与肉是同时觉醒的，两者之间会形成一种制衡的关系。那么在一个开放的环境中，没有一个身心正常的少年人会沉湎在肉欲当中而甘愿放弃一切更高的追求。那其实我读到这段的时候，我就是觉得家长通过这本书是可以很好的了解自己的孩子，去相信他们，去了解他们孩子想什么。 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将相本无种，吾辈当自强。 改变人生从读书开始，读书俱乐部， 读书俱乐部 为您勾画梦想的蓝图。今天你读书了吗？ 读书俱乐部，我们今天要来关注《侯家路》这样的一本书。刚才呀，黄杰黄主任谈到了啊，他为什么要推荐《侯家路》这样的一本书呢？是因为这本书是一本非常适合青少年和家长阅读的，认识自我价值的好书。那刚才呢，也说了一些例子，那么特别说到了这本书呢，家长通过这本书可以去更多的了解自己的孩子，了解孩子们的所思所想，去信任和尊重我们的孩子。那也谈到了青春期和早恋的问题。那接下来还有哪些问题是特别想跟家长朋友一起来分享的内容呢？ 好的。另外一个呢，我觉得这也是想说跟家长们说吧，如果有时间和精力呢，你可以去读一些专业的心理学的书。如果没有时间，其实这本书是一个很好的家长去了解孩子的一本书。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你从这本书上就可以看到，它有专门的这个章节会说到青春期它是一个发现的时代。为什么这么说呢？就是在人的一生当中，中学时代是最重要的，它的重要性往往是被估计的不够，因为这也是在情理之中，因为当局者太懵懂，过来人又太健忘。一个人由童年进入到少年，身体和心灵都在发生的急剧的变化，造物便 造化便借机向他透露了自己的若干秘密。正是在上中学的那个年龄，人生中的某些本质的东西开始显现在一个人的精神视野当中了。所以说中学时代是一个发现的时代。那他发现了什么？发现了一个书的时代，书的世界。因为性的觉醒，发现了一个异性的时代世界。因为自我意识的觉醒，他也发现了自我，同时也发现了死亡。所以说这段描写，我觉得对于家长来说，所以说中学生是不可轻视的，自己的孩子哪怕他才十六七岁，实际上他是跟你很平等的，而且他是一个在发生巨变的那么一个时期。 我们刚才说到的是这个心理学方面的一些范畴，其实也要跟大家来说一下，在这一次文津奖的一些入围的图书当中啊，因为现在最终的名单还没有出来，我们只能说入围图书，比如说像类似这个儿童教育等等的一些书当中也特别谈到了，就是我觉得不仅仅是一本书，有好多本书都谈到了，就是家长一定要尊重你的孩子，虽然他们只有十几岁，但是你要把他当成一个平等的人去看待，平等的成年人的思维去考虑他。你要觉得这小孩子你懂什么呀？其实我发现这一次的文津奖好多书当中都谈到了同样的问题，在《洪家录》当中呢，虽然他没有这么明着说啊，但是他也在把这样的一种想法分享给所有的家长朋友，所有的成年人，也分享给所有的读这本书的 青少年 朋友。 对对，其实刚才说到青少年他为什么也可以适合读这本书，除了家长，除了他的爸爸妈妈之外，我觉得孩子读了这本书，一个就像刚才刘莎你讲的，就是他可以看啊，原来这些成年人或者说这些名人他的小时候啊是这个样子的啊， 也定比我高明多少呀、 啊、对。然后另外一个呢，他还会有一种被理解和尊重的感觉，这个对于这个孩子来说应该是有很多的激励作用。这也是他的总结，我自己觉得是在这个也是我的发现这一部分，这是这本书的我自己觉得是一个非常核心的一个章节吧。就是说他就是周国平先生本人，他小时候受到了人的欺负之后，他呢一般他都不会向别人去诉说，为什么呢？因为他心里是有一个信念的，就是说他比别人那些人欺负他的人要有出息，他要强，所以他要更加努力啊。 你知道我就曾经问过一个小朋友啊，我说你受了欺负以后你说不说，他说我不说，然后你猜小朋友跟我说的什么？他说我要说了我就忘了，我要不说我就记着，我有报仇的这一天。 是的，对，他其实这个周国平先生他自己也说，虽然说这方面他不一定说是什么自我价值的实现啊，自我价值的认识，因为这里面可能有一些功利心啊或者虚荣心在里面，但是呢这句话是我非常认可的，就是说这种发愤，这种私下里的发愤，它实际上还有一种作用，就是他认识到了生命的宝贵和有限，人呢要对这不可重复的生命负责任，只有对自己的生命负责，他才有可能对世界负责，对民族负责。我觉得这段话呢，我觉得就是说有这样的意识，然后这样的流露出来的这种正能量，对于这个可以激发这个青少年正在成长中的青少年，非常好的一个积极向上的力量。 而且就正如前面黄杰主任谈到的，这本书的序一样，给大家那种感受就特别平实，特别的生活化，所以呢让孩子读起来或者家长朋友读起来不会觉得就是在说教啊，就是说我们都希望有美好将来，我们现在要努力，你要光这么说的话可能很多朋友就会特别反感，而用他这样的一个把我们带入到几十年前的那个他 的 小的时候的那个场景，然后再回想这一路走来可能更加有说服。 对，就是孩子和他读这本书他会有一些同理心在里头，可以接受。 我们继续来说一说这样的一本书啊，为什么让黄杰主任啊特别的欣赏，而在节目当中给大家做特别的推荐的一些其他的原因。 好的，还有一个呢，我也觉得我自己有感触的，就是对成人来说啊，对成人来说他描写了很多小时候的玩的东西啊，可能对于我这个年龄的这个成年来说还是比较有感触的。你看小时候就会搜集糖纸也好，然后会养一些小动物 啊，画片儿 啊， 那个滚铁圈 啊，糖纸、 啊、跳皮筋儿， 是的，包括他养蚕， 都是不花什么钱，但是老觉得特别有趣儿的事儿。 对对对，这就应该说这是我们自己小时候的生活，可能是我们这个年龄的一个成年人可能感受更深一些。另外一个呢，我也觉得为什么说对家长或者说也许他不是一个家长，是成年人，其实也可以看到这样的一本书。比如说他会说朋友那一段的时候，我也觉得挺有感触的，就是他说他的那个小时候的那个黄万春那个朋友，就是相隔很多很多年都没有见了，到时候60年之后两个人再见的时候发现完全没有一点陌生的感觉， 然后这个感觉也是很对的。 哎，黄主任，您看你的感受是这样的，但是你知道我作为一位成年人，我看完这本书以后会给我什么样的感受吗？我觉得在现在这样的一个竞争特别激烈的社会啊，你整天都不停地忙碌工作，对我来说有的时候读上一两段吧，我感觉它是一本减压书，让我又回到了那样的一个纯净的那样的一个遥远的 安静的 慢悠悠的世界当中。 对对对，就是他会还是说同理心的这个问题，成年人读了之后也会有那种感觉啊。我小时候就是啊，不管大家从事什么样的职业，多少年之后相见啊，他还是我的朋友啊，这种感觉。 你知道看这本书的时候，就让我想起来童年的时候印象特别深的一件事情啊，说出来也不怕听众朋友笑话。我小的时候，这个花生和瓜子是要用票来买的。 嗯嗯， 你知道我跟家里人跟兄弟姐妹曾经做过什么事情吗？因为一粒花生啊，你要一口吃了的话就没有了，我们把这花生先分成两半，因为它本身就两半的。 嗯 嗯, 嗯， 然后再把那个两半再分成各自两半，就等于一粒花生变成了四粒。 在那个年代可能很多时候是这样的。 你我不知道你有没有过这样的经历，反正我一下就 我虽然没有，但是我可以想象 我看这本书的时候就突然这样的一个童年的记忆一下就是浮现在脑海当中，给我那种感受啊，我是会有这样的啊，我怎么想起来这样的事情 的 感受。 啊，其实这本书我刚才其实只是举了简单的几个例子，它整本书涵盖的内容其实每个人哪个从十五六岁的中学生一直到成年人，或者是你是一个父亲是一个母亲，都可以从中间得到一些感受， 嗯， 会让自己放松。嗯， 您知道现在几点了吗？ 哦天哪，时间很快，真的很快。 上节目之前特别忐忑， 啊， 现在会发现时光飞逝。 对，其实还有的内容确实还没有讲。 那所以在最后的一点点时间当中，关于这两本书还有什么内容想跟我们听众朋友来分享的吗？ 其实我还想说，二十四节气这本书，这就是二十四节气。我个人认为它确实它不是一个完全的科普书，但它不妨碍它这是一本好书。因为我觉得中国原创可能缺少这样的科普性质的书，这是我开头已经说过的，所以我希望大家能够家长也好，然后学校也好，都可以去看看，然后带着孩子们去观察自然，亲近自然，这是一个。侯家璐呢，那就更什么了，是我个人是应该说是非常非常，因为正好是跟我自己孩子的年龄是相当的，我通过这本书也确实了解了自己的孩子，也更加信任他，尊重他。我也希望像我这样的家长可以没有时间看书的话，可以把这本书拿来看看。 感谢黄杰的介绍，今天跟我们分享了《这就是二十四节气》以及《侯家璐》这样的两本书。今天的读书俱乐部节目到这里就已经结束了，我是刘莎，感谢各位听众朋友的收听，再见。

北京时间13点整。